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当长老说出了诺迪和威尔夫的关系后，即使一个霹雳打在邓迪斯的脚下，或地狱在他的面前裂开他那无敌的大口，也不会使邓迪斯听到这样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几个字，更吓得呆若木鸡了。这几个字揭发了只有魔鬼做得出的不义行为，而他就此被他葬送在一个监狱的黑牢里，慢慢地摸索他的日子，无异于把他埋入了一个活的坟墓。等迪斯惊醒过来，他用双手紧紧抱住了他的头，像是防止他的脑子炸裂开来似的，同时用一种窒息的几乎听不清楚的声音喊道：他的父亲，他的父亲，他的嫡亲父亲。长老说道：他的名字就叫诺提埃·威尔夫。在这一刹那间，一缕明亮的光射进邓迪斯的脑子里，照亮了以前模糊的一切。邓迪斯在审问时态度的改变，那封信的销毁，硬要他做的许诺，法官那种几乎像是恳求的口吻，他简直不像宣布罪状，倒像恳求宽恕的语气。这一切都回到了邓迪斯的记忆里来了。邓迪斯的嘴唇里套出一声从心灵中发出来的痛苦的喊声，他踉踉跄跄地靠在墙壁上，几乎像一个醉汉一样。然后当那一阵激烈的情感过去以后，他急忙走到从长老的地牢通到自己的地牢的洞口。他说：让我独自把这一切再想一想。邓迪斯回到自己的黑牢以后，就往床上一倒。晚上狱卒来的时候，就发现他两眼发直，面色铁板，像一尊石像似的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这几个小时的默想对邓迪斯却似乎只是几分钟。在这期间，他下了一个可怕的决心，并发了一个十分恐怖的誓言。邓迪斯终于被法利亚的声音把他从恍惚迷离的状态中唤醒了过来。法利亚已经经过狱卒的查看，他现在是来邀请他共进晚餐。由于长老是一个疯子，尤其因为是一个有趣的疯子，所以长老享受着某些特权。他所得的面包比一般的球粮质量要好，也要白，甚至每星期日可以赐得少量的酒。这一天碰巧是星期日，长老来邀请他的青年同伴去分享他的面包和酒。邓迪斯跟着长老走，他的脸上那种紧张表情已经消失了，现在恢复了常态，但他已经换成了一种刚强严肃的神态，表示 已抱定了一个坚定的目标。法利亚用他那尖锐的目光盯住他。哦，我现在很后悔刚才帮你刨根问底儿，给你查明了那些事情。为什么？邓迪斯问。因为在你心里又种下了一种新的烦恼，复仇的烦恼。埃德蒙·邓迪斯的脸上闪过了一个痛苦的微笑。我们来谈些别的事情吧。长老又望了望他，然后悲哀地摇了摇头，但是为了顺从邓迪斯的请求，他开始谈起其他的事来。这个老犯人像是那些曾饱经沧桑的人一样，他的谈话里包含着许多有用的重要启示和健全的知识，但却毫不自夸自负，因为这不幸的人从不提及他自己的伤心事。邓迪斯对于他所说的一切都钦佩地听着，他所说的有些话是和邓迪斯所已经知道的事相符合的，是和邓迪斯从海上生活所得来的知识相一致的，有些则涉及到他所不知道的事情。但像那些黎明时的北风指示了在赤道附近航行的航海者一样，这些话已给孜孜求教的听者打开了新的眼界，犹如流星一闪照出了一瞬间的新天地。他正确地估计到，一个聪明的头脑假如能在道德上、哲学上或熙攘纷争的社会关系上追随这种崇高的精神，他将会得到如何的快乐。你一定得把你所知道的交一点给我，邓迪斯说，哪怕只是为了免得使你对我越来越厌倦。我很明白，像你这样一位有学问的人是宁愿受绝对孤独，而不愿由我这样无知无识的人来作伴的。只要你答应我的要求，我答应你绝不再提逃走这两个字。长老微笑了一下，嗨，我的孩子，人类的知识是被禁锢在非常狭窄的范围里的。当我教会了你数学、物理学、历史和三四种我知道的近代语文以后，你的学问就会和我相等了。假如把我所知道的基本学术传授给你，简直花不了两年功夫就成了。两年，邓迪斯惊奇地喊道，你真的相信我能在这么短促的时间内学得这一切东西吗？哈，当然不是他们的应用，但他们的原理原则你是可以学到的。学习并不就是认识，有学问的人和能认识的人是不同的，记忆造成了前者，哲学造成了后者。但是人难道不能学哲学吗？哦，哲学是无法学的，它是科学的综合，是能善用科学的天才所求得的。哲学它就是基督他在脚下升上天去的五色彩云。好吧，那么你先叫我什么呢？我真想快点开始，我太渴望知识了。好。当天晚上，两个囚徒就拟定了一个教育计划，决定第二天就开始。 登蒂斯有着一种不可思议的记忆能力，而且理解力也惊人，一学就会。他很有数学头脑，能适应各种各样的计算方法，而他的想象力又能把趣味运用到枯燥现实的数学公式和严密呆板的线条上。意大利语是他已经知道的了，希腊语是他在到地中海东部航行时零零碎碎地学会了一点，凭了这两种语言的帮助，了解其他各种语文的结构就容易多了。所以在六个月终了时，他已经开始可以说西班牙语、英语和德语了。登蒂斯严格地遵守了他对长老所做的诺言，从不提及要逃走。或许是他的学习兴趣代替了渴望自由的要求，或许是由于记得他自己的诺言。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知道他是十分注意的。总之，他不曾再提起任何逃走的计划。光阴在学习中迅速地过去，在一年终了时，登蒂斯已是一个新人了。至于法利亚长老，虽然有登蒂斯作伴，登蒂斯却注意到他一天比一天显得更忧郁，有一个想法似乎不断地在迷惑着他的脑子，有时他会长时间地陷入于恍惚迷离的状态，不由自主地深深地叹着气，然后突然站起身来，交叉着双臂，开始在他的黑牢的有限的地面上踱来踱去。有一天，他突然在这种习以为常的散步中停下来，感叹道：哎，假如没有哨兵多好啊，只要你高兴，立刻就可以一个都没有。登蒂斯说，他本来就在追溯着他的思想，一下就看透了他头骨下的脑子，好像那头颅骨是水晶做的似的。啊，我已经告诉过你，我是反对谋杀的，但这种谋杀即使犯了，也是为了我们的安全，是由自卫的本能所引起的呀。不论怎么样，我绝不赞成。可是你还是想着他们。唉，越来越想得厉害了。你已经发现一种可以恢复我们自由的方法了，是不是？邓蒂斯急切地问。是的，假如他们碰巧派了一个有龙有虾的哨兵守在我们外面这条走廊的话，他会虾的，也会龙的。邓蒂斯用一种极坚定的语气回答，使他的同伴打了一个寒战。不，不，这是不可能的。登蒂斯竭力想把话拉回到这个题目上，但是没有用，长老只是摇摇头，拒绝再谈关于这方面的事情。三个月过去了，你觉得自己够不够强壮？长老问登蒂斯。埃德蒙·登蒂斯回答是，拿起那把凿子，把它弯成了一个马蹄形，然后又轻易地把它扳直。你肯不肯答应，非在最后关头绝不伤害那哨兵？我凭人格保证。那么，我们或许可以把我们的计划实现。我们得多久才能完成那必须的工作呢？至少一年。我们立刻开始吗？马上开始。 们已经白白地损失了一年的光阴了。你认为那过去的12个月是浪费了吗？长老用一种温和的责备口吻问。宽恕我吧，埃德蒙面红耳赤地说。哎呀，得了得了，人终究只是人，而你大概还算是我生平所见的人类之中最好的标本呐。来，我来把我的计划给你看看。长老于是拿出一张他所画的设计图给邓迪斯看。这张图上包括着埃德蒙·邓迪斯和他自己的地牢，中间就以那条地道连接着。在这条地道里，他提议再挖一条地道，就像是矿里面的那种巷道一样。这条巷道可以是这两个囚徒通到哨兵站岗的那条走廊下面，一旦到了那儿，就挖开一个大洞，同时要把走廊上所铺的大石头挖松一块，以便在需要的时间，士兵的脚一踏上去就会塌下来。那兵一旦跌到洞底，就立刻把他捆上，堵住他的嘴巴。他经此一跌，一定会吓傻了，所以绝不会有力量做任何抗拒的。而两个囚徒于是就从走廊的窗口里逃出去，用长老的绳梯拔出外墙。邓迪斯听到了一个这样简单可是显然有把握成功的计划，眼睛里射出喜悦的光芒，高兴地连连拍手。当天，这两个矿工就开始了他们的劳动。由于长期的休息，使他们从疲劳中恢复了过来，而且他们这种希望多半注定了是能实现的。所以工作干得非常起劲儿。除了在规定的时间必须回到他们各自的地牢去等待狱卒查看以外，再没有别的事情来打扰他们的工作了。狱卒从楼梯上下来到他们黑牢里来的时候，脚步声原是极轻的，但他们已学会辨别这种几乎不可察觉的声音。他们从来也不曾被狱卒发觉。他们在这次劳动中所挖出的新土本来可以把那条旧地道完全塞满，但他们用极端小心的态度一点一点地从法利亚或登迪斯的地牢的窗口里抛出去。至于那些挖出来的杂物，就把它揉成粉末，让夜风把他们吹到远处，不留下最细微的痕迹。一年多的时间在这件工程里消磨过去了。做这件工程所仅有的工具是一只凿子、一把小刀和一条木头杠子。法利亚继续指导登迪斯，时而说这种语言，时而说那种语言，有时则向他讲述各国历史和那些留下了所谓光荣这种灿烂的事迹而逝去的一代又一代伟人的传记。长老是一个饱尝世味的人，多多少少曾混入过当时的上流社会，他的外表抑郁而严肃，这一点天性善于模仿的埃德蒙·邓迪斯很快地学了过来，同时又学得了那种高雅温文的仪态。这种仪态正是他以前所欠缺的。除非能有机会经常地和那些出身高贵、教养有素的人往来，是很难获得的。在15个月终了的时候，地道挖成了，

对了，我要出发。三月踏进北海边，春到春阴柳如烟，欢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车先飘，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轿子上的绿衣签，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 All that was used for vengeance will now be used for good.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Why? Take your vengeance.But know the blood you spill is no blood that will never run through your veins. 在15个月终了的时候，地道挖成了。走廊下面的大洞也完工了。每当哨兵在这两个工作者的头上踱来踱去的时候，他们可以清晰地听到那均匀的脚步声。他们在等待一个黑色的夜晚来掩护他们逃亡。他们现在最怕的是深空那块石头，就是那哨兵命中注定该从这儿跌下来的那块石头，会在时机未成熟时掉下来。为了防止这一点，他们不得不又采取一种措施，用东西撑在它的下面，当作一种支柱。这条支柱是他们在挖掘地道时在墙基中发现的。登蒂斯正在支撑这根木头，法利亚则在埃德蒙的地牢里削一只预备挂绳梯用的搭扣。突然间，邓迪斯听到法利亚用一种痛苦的声音呼唤他，他急忙回到他的黑牢里，他发现法利亚正站在房间中间，脸色苍白，额上流着冷汗，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哎呀，什么事？你怎么了？ 快听我说。 邓迪斯惊恐地望着面无人色的法利亚，法利亚的眼睛四周出现了一圈黑青色，嘴唇苍白，头发蓬松。邓迪斯大吃一惊，攥在手里的凿子落在了地上。你什么事？ 我完了，我得了一种可怕的病，或许会死，我觉得得马上要发作了。在我入狱前的一天也同样发生过一次。 这种病只有一种药可以救，我告诉你是什么东西，赶快到我的地牢里去，拆开一只床胶，你可以看见床胶上有一个洞，洞里面藏着一只小瓶子，里面有半瓶红色的液体，把它给我拿来，或是，哦，不不，我在这儿或许会被人发觉的，趁我还有一点力量的时候，我回到我那儿去，谁知道我发病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这突然来摧残他希望的横祸，虽犹如一个千钧的重闸，但邓迪斯却没有因此被打昏了头。他拉着他那不幸的同伴钻下地道，然后把他半拖半扶的弄到长老的房间，立刻把病人放到了床上。谢谢。他好像血管里满是冰那样，四肢在哆嗦。我得的是种先驱病，当它发到最高点的时候，我或许会一动不动地躺着，好像死了一样，并发出既不像叹息又不像呻吟那样的喊声。但是说不定病症会比这更剧烈的多，会使我可怕的痉挛起来，口吐白沫，使我不由自主的发出最尖锐的喊声。最后这一招你必须要小心防盗，因为我的喊声要是被人听到，我就会被转移到别处去了，我们就要永远的分离了。当我变成一动不动、冰冷冷、硬邦邦，像一具死尸那样的时候，那是你要记住，你要记实，千万不要过早用凿子撬开我的牙齿，把瓶子里的药水滴八滴或十滴到我的喉咙里，或许我还会恢复过来。救命！救命！我 病发作起来是这样的突然和剧烈，以致那不幸的囚徒想把那句话讲完都已经不能了。他的全身都开始猛烈的抽搐颤抖起来，他的眼珠从眼窝里凸了出来，嘴巴歪在一边，两颊变成了紫色。他拼命地挣扎，口吐白沫，身体翻来覆去，并发出最可怕的喊声。邓迪斯赶紧用被单蒙住了他的头，免得被人听见。这一场发作持续了两个钟头，然后他做了最后一次的抽搐，面无人色地昏厥了过去，简直比一个婴儿更无力，比大理石更阴冷和苍白，比一根他在脚下的芦苇更缺乏生气。埃德蒙只等到生命似乎已在他的朋友身体里完全灭绝了的时候，才拿起凿子，很费劲儿地撬开了他那紧闭的牙关， 小心翼翼地把预定的滴数滴入那僵硬的喉咙里，于是焦急地等待着结果。一个钟头过去了，老人毫无复苏的象征。邓迪斯开始感到害怕，他害怕下药或许下得过迟了，他把双手插在自己的头发里，痛苦而绝望地凝视着他朋友那毫无声色的脸。终于一丝红晕染上了那铅青色的脸颊，直觉回到了那迟钝的张开着的眼球上，一声轻微的叹息从嘴唇里发了出来，病人有气无力地挣扎了一下，想摆动他的身体。救活了，救活了。病人还不能说话，但他用手指着门口，显得非常着急。邓迪斯听了一听，辨别出狱卒的脚步声已在渐渐走近。那时已经快七点钟了，但埃德蒙在焦急之中完全忘记了时间。埃德蒙赶紧一跳，就跳到进口处钻了进去，小心地把石头将洞口掩住，急忙回到他自己的地牢里。他刚把一切弄妥，门就开了。狱卒随随便便地看了一眼，看到犯人像平常一样地坐在他的床边上。邓迪斯一心一意地挂记着他的朋友，他一点不想吃狱卒给他带来的食物，他不等钥匙在锁里转动，也不等狱卒的脚步声在那长廊上消失，就急忙向长老的房间走去，用头顶开了石头，一下子奔到病人的卧榻边。法利亚的神智现在完全恢复了，但他依旧还是精疲力竭，四肢无力地躺在床上。我想不能再看见你了，他有气无力地对邓迪斯说。为什么不？难道你料到会死吗？哦，这倒不是，不过逃走的步骤全都准备好了，我以为你会走的。激愤的红晕胀满了邓迪斯的双颊。你真把我看成这样卑鄙，竟然相信我会不顾你就跑掉吗？哦，现在我知道，我看错了。哎，这一场病可把我折腾的精疲力竭，虚弱的不成话了。高兴一点，你的气力就会恢复的。埃德蒙·邓迪斯一面说，一面就在床边坐下，贴近法利亚，温柔地抚摸他那冰冷的双手。长老摇摇头，啊，上一次发这种病的时候只发了半个钟头，发完以后我除了觉得非常饥饿以外并没有什么别的感觉，我可以不用人扶着就自己起床，可现在我的右手右脚都不能动了， 乱得很，这表示有许多血冲到了我的脑子里。这种病要是再一次发作，就会使我浑身瘫痪或者死去。不不，你不会死的。你第三次发病的时候，假如你真的还要发一次的话，你已经自由了。我们那个时候还可以把你救回来，就像这一次一样，而且只有比这一次更容易，因为那时必要的药品和医生我们都能够有了。我的爱德蒙，别糊涂了，刚才发的这次病已把我判处了无期徒刑了。不能走路的人是不能逃走的。好吧，我们可以等一个星期，等一个月，假如必要的话就等两个月也无妨。这期间你的体力就可以恢复了。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确定时间，在哪一点钟哪一分钟走而已。只要你一旦感到能够游泳，我们就选定那个时间来实行我们的计划好了。我是永远不能游泳了，我的这条手臂已经麻木了，不是暂时的，而是永久的麻木了。你举起它来，从它落下来的情形来判断我有没有说错。埃德蒙·邓迪斯举起了那只手臂，手臂沉甸甸地掉了下来，看不出一丝生气。他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现在你相信了吧，埃德蒙？你还不相信吗？信了吧，我自己说的话我自己知道。自从我第一次发这种病以来，我就不断地想到它。真的，我预料他会再发的，因为这是一种家庭的遗传病。我的父亲和我的祖父都死在这种病上。这种药已经两次救了我的命了，它实际上就是那驰名的卡班尼斯，这是医生给我预备了的。他一断言，我也会在这种病上丧命的。医生或许也会错的。至于你这条可怜的手臂，它和我们逃走有什么关系？你不能游泳也没有关系，我可以把你背在我的身上游，我们两个一起逃走。我的孩子，你是一个水手，一个游泳家，你一定知道的比我更清楚。一个人背了这么重的分量，在海里游不到50码就会沉下去的。所以别再自欺了吧，你的心地虽好，但这种空虚的希望是连你自己都不会相信的。孩子， 我应该留在这儿，等待我的解脱。凡人皆有死，那时也就是我的死期了。啊，至于你，你还年轻活泼，别为了我的缘故再耽搁了。孩子，飞吧，走吧，把你所许的诺言退回给你，好吧。现在也来听听我的决心。于是他站起来，带着庄严的神色，在长老的头上伸出一只手，慢慢地说：我凭基督的血发誓，只要你活着，我绝不离开你。法利亚望着那个青年，他是那样的高尚，那样的朴实，有着那样崇高的精神。从他那忠厚坦白的脸上，可以充分看到信实、诚恳、挚爱、真诚的情谊。谢谢。那病人伸出了那只还能动的手，轻声地说：谢谢你这个好意，你既然这样提出，我也就接受了。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海燕、北威，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请继续欣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